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真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啊，讲下我的 CD 都唔有错啊， 好靓我哋嘅 CD， 呢个靓啊，黐线，真系求其都冇人有， 唔系啊，几好啊，几精致啊， 吓、啊，你睇唔睇到个战狼手记精华嗰几个字啊？ 吓、 啊，系睇唔到喎， 唔系啊，嗰、那个 printing 几靓啊， 嗱、啊，嗰个就 OK 啊，那个 战狼俱乐部，我系第一个人有， 系你第一个有， 啊， 其实咧有个细字呢个战狼手记精华嘅，我自己好似即系，你真系我都睇多都睇唔到。 系、 啊、都系啦，话99蚊只，咁入边有啲乜嘢咧？咁啊，除咗有我以前喺麦威做嘅智能手机嘅精华之外啦，咁啊有我哋嘅主题曲嘅铃声啦，同埋竹本嘅穷鬼煲，亦都系智能手机主题曲竹本，成只歌有晒噶啦。 啊！我都未试过成只， 未听过咧， 系 嘛？ 系啊， 即系有兴趣就都系 PM 我留电话啦。咁留咗电话嗰啲，我好快就会揾你嚟噶啦。好似系淡水话买三只就得啦，多谢你先吓，话先听， 即刻服侍咗啲大客仔先啦， 服侍大客仔先。佢哋唔知听日见唔见到佢 ？OK 啦，唔好理佢，唔好理样嘢先。 系 有咩玩啊？呢排 有咩玩咁啊？上个礼拜本来就谂住上上海，不过但系因为你知而家呢排内地嗰啲交通啊，咁所以就都系我都系滞留咗喺广东省啦。咁啊都系去喺翻上海啦。咁啊可以讲少少嘅，又系关于乜乜魅力啦。咁啊上礼拜又去啦，你哋冇上到嚟啊嘛。 系啊。 咁啊本来谂住上礼拜三我开 party 噶嘛，咁啊后屘我早咗一日啦，因为你冇上到嚟。咁、我同埋另外有两个 friend 啦，咁啊。讲少少啦，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都有同个鬼佬延续篇有关嘅。咁、鬼就系、是、鬼佬即系临走嗰阵时咧， 即系生离死别之前， 生离死别嗰条女咧，唔好意思，俾我搞咗啊，已经顶唔住啦。咁咧讲埋又叫翻，即系又搵翻嚟咯。咁啊，跟住就咁啊，几好玩啦。咁就玩咗成晚咁啦。咁跟住就即系临走我就我成其实我就唔系坐佢嘅、我自己本身有另外一条女咁坐开嘅。咁跟住佢又发短信俾我喎，咁啱巧。咁我今晚嚟咗喎，咁跟住佢就入咗嚟我个房囉。咁成晚同我哋一齐玩囉。咁临走嗰时候我又喂我今晚真係想搵你 试下喎， 即係返归喎。咁跟住佢就初时就扭扭零零啦，佢话喂好似唔系几好喎。佢话啊，即係佢同陪我坐嗰条女咧好熟嘅。 哦，姊妹 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好鬼马咯。我话咁样，我话系就系唔系好几好嘅。我话得啦，等我搞掂啦。总之你我话你今晚制唔制先咁，跟住咁又唔配合，都谂咗一阵，佢话都冇问题嘅。咁 喺人民币面前系冇问题。 系咁啊，跟住我就叫咗我个 friend 就带佢走，跟住然之后咧翻到酒店咧就过翻嚟我房。 哦， 系啊，咁呢招成日用嘅，唔系即系其实就又唔系好偷偷摸摸，不过即系出嚟即系成班人咁样，我又唔想啲女女唔开心啦，即系咁我就走嗰阵时咁我咪醒咗两嚿俾我坐嗰条女咁话话，今晚唔得啊，第二朝早起身啊啲， 通好多人去玩去卡拉 OK 啊，咁多用呢招啦，有几个 friend。喂，我想搞嗰件，你帮我打咗先。 系啊，呢招成日用噶啦。 我成日坐嘅，我谂办法撇走佢、啊。你又话可能攰啫，有啲人话，诶、唔好意思，突然间要翻香港啊。 系啊， 呢啲 借口都借口噶啦。唔系、因为有时啲女女又即系如果你埋单嗰阵时，你唔带佢走咧，其实佢又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咁所以有阵时都即系费事令到佢更加伤心啦，俾佢知道即系带第二个走。 你自己去玩，你都唔系次次带嗰条女走啊嘛。 唔系噶咯，唔系噶。 吓、啊，好似我以前想讲好耐，我一路都未讲过 吓。 咁、咧，我成日觉得咧，你去开大嘅场咧，净系打个飞机咧、 啊， 就嗰条女口黑面黑噶啦。 系 咁、你要求嗰、那个打飞机嘅场要开大嘅咧， 啊，咁就恭喜你先啦，好似有網友有機會得啦，係嘛？啊， 唔係咁，但係 nightclub 又唔同嘅，即係你話如果 nightclub 咧，就尤其是我哋成日去咧，好熟嗰啲，因為好多女都認得我哋幾條粉腸噶啦，咁就我哋。即係佢哋都知道就啊呢班友仔就成日嚟嘅熟客嚟嘅，咁都算係大客仔，唔得罪得嘅。咁所以有陣時候譬如我哋就即係我唔帶走呢，佢哋就唔會話有咩面色俾你睇。不過即係少少失望就梗係會有囉。 即係嗱假設啦，咁我哋個長安團都未去啊。咁，如果去嗰時候你都係建議啲兄弟呢，除咗俾200蚊坐台之外，都不如俾多三嚿水帶佢執返掣。 喂，我唔冇乜所謂㗎，呢，這個唔係我建議，我從來唔會建議大家點樣玩㗎。即係我成日都話去玩最緊要自己開心，你出嚟喂大佬係消費者嚟㗎嘛，你買笑㗎嘛，係咪先？咁你如果你係覺得啊嗰晚嗰條女你係值得帶走，咪帶走囉。唔帶走你咪擺低兩嚿，你話喂想譬如你話想搵第啲下文嘅沖個涼揼個骨，我又可以陪你沖個涼揼個骨㗎嘛。係咪先？咁你即總之你房又開定啦，你鍾意帶兩件走又得，除得你㗎冇所謂，呢個唔關我事。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啲嘢冇得逼㗎。啊，你有時譬如話啊，你會覺得啊，有時我哋都係一樣啦，就係，是，譬如話你有時覺得條女係啊坐喺度幾好玩，不過哇帶佢返去你又可能好似唔係好想咁樣，你又即係唔知㗎嘛呢啲嘢。 呢啲例子喺我嚟講係絕無僅有，係未試過。 係啊，我嗰晚嗰幾搞笑嘅，即係嗰條女我頭先講嗰個啦，咁嗰條即係嗰個鬼佬嗰條女啦，咁佢就即係佢發短信俾我，咁佢後屘知道我嚟咗啦，咁跟住佢就入嚟嘅時候，咁跟住我哋就三條馬一路啦，咁各自各已經有女坐咗喺度，咁佢坐咗喺度一陣，佢好靜咁樣喺我耳邊就問佢，你想我今晚陪你啊，坐边个咁样，跟住我就好大声咁同佢讲，我话嗱呢个三条马啦，老任你拣噶嘛，咁样跟住后屘佢就拣，咁后屘啊，最后都系坐翻怀里度啦， 肯拣你噶， 好 cute 啊， 第一个问你啊嘛， 系啊，唔系我预咗佢系咁啦，佢梗唔会坐我两个 friend 啦， 系咯， 吓咁，但系我两个 friend 其中有一个其实咧就都即系唔系啊，即系都睇中佢嘅，咁， 哦， 但系就佢又我 friend 又唔系好意思想出声咯， 嗱呢啲咧就 咁，但系就冇一样啊，即系 呢啲咧就你要教导一下啲网民啦， 吓， 即系我真系成日都系去阿哥顿主场咁样， 系 啊，咁啲女带咗啲女出嚟啦， 嗯， 哇啲仔啊你推我让，跟住拣咗之后又好似隔篱嗰件好咁样， 吓， 啊，我呢样嘢我都好奇怪，我真唔知点解， 呢啲嘢冇得让噶，最紧要拣定自己，吓，啊，你话喂，同我出嚟玩就好单拣嘅。我最多就话大家一齐玩嗰阵时候，我俾你揸佢都冇乜所谓啊！但系你话喂大佬讲到，如果我即系谂住有下文，你唔好搞我， 搞我 一件啊，大佬系咪先 吓？就讲翻啦，我哋个长安团啦，我哋决定喺二月某一个星期六，唔拣闲日啦， 系啦，因为呢个我同阿台长商，唔系同阿 Sir 讲错， 冇错，我 二号啦， 我都系台长， 你系台长咧，另一个 台 长，两 台 台 长 ，OK， 咁啊，商量过啦，咁啊，初时即系我哋成日。之前咧就 CEO 成日话，仲话就我嘅时间，咁，就我嘅时间就真系有啲尴尬嘅，即系我就通常就可以 compromise 到大约星期三啊嗰啲，即系 weekday 啦叫做，咁最后我哋都决定就，因为都有困难，因为成班人嘅时候好难话，即系个个都可以就到我嘅时间。 而且我工作又 系啦，咁 我紧张隔离台啲节目， 所以为什么点解到而家都未成行咯？咁， 啊， 所以我哋都系决定啦，就嗱，啊，因为都挨近春节，咁不如就春节过后啦， 春节过后 揾一个礼拜六啦， 系啦， 即系礼拜六，我谂大家就大部分人都得啦， 系啦， 咁最多我就特登唔翻嚟，咁跟住之后留喺上面等你。 唔系，你星期五上咗去先。 OK， 系啦， 做完 星期六特登 你主持嗰个喺某台主持嗰个节目之后，你上翻嚟先。 因为星期六就大家都会开心啲啦，唔多压力啦。 咁我第二日反而你知我有冇早茶，唔使咁讲啦， 系啦，咁啊。系边一日咧？边一个礼拜六就等阿 CEO 嚟 系啦， 通告啦， 通告啦。 总之系过春节嘅尽快安排咯。 唔系，我想过春节之后，咁你去魅力啊，系咪？ 系去魅力啦， 我真系头嗰两个字， 系 去咗魅力啦。咁咧，你探下有咩分神好玩嘅？ 系 咁，我哋先。 我都唔使点样谂噶啦。呢一期咧就喺长安咧， 一定 系大家都公认啊， 一定 最好玩系喺魅力。唔系，同埋呢一期啲。 囡囡嘅質素呢，魅力係真係算幾好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哋成班上嚟咁樣呢，起碼我諗我都有把握，即係可以帶到五六件最少。 就係、是、呢一個問題啦，因為你係 可以冇頭冇頭暈身興嘅。 是咪呀、啊、因為好多女都返下過年喎、啊、即係返唔返嚟即係即 係咁呢個亦都要視乎你睇下你決定最後嗰個時間係 呢樣我預咗最多㗎啦、 我打聽咗啦，我答埋你先啦， 好啊， 即係我嗰晚去玩嘅時候呢，嘩問件件女我問問我諗接近有八九成啦係唔返去過節㗎，係留喺長安㗎， 喂、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穩陣囉，如果去魅力就去第二間，我真係唔敢包你大家有冇下文囉。 咁、okay, 我都打定咗啦，咁我成日講兩嗰兩間骨場呢富 X 同埋金 X 呢，都啲女都係好多，都唔係都八九成到係老留返喺嗰度嘅。咁我 同埋喺長安就以往嘅經驗都係就唔使太擔心嘅、嗯。即係第一走嘅唔會好多啦，同埋第二就係新血多。咁所以有好多其實即係嗰啲工嗰啲每就算無論 sauna 又好或者係club 又好呢、嗯、其實佢哋都有辦法喺春節嗰度補返好多新血嘅。咁所以 ok 嘅、嗯。嘩我哋嗱仲有嘩嗰晚就嗰晚坐我嗰條女又好得意喎，咁佢就介紹，即係唔係鬼佬條女，係我坐開嗰、那個。咁佢又喂介紹個妹妹俾你識啊，咁 佢親妹啊， 但係唔係親妹嚟嘅，哎呀妹嚟嘅、嗯，連鄉下都唔同嘅，啊唔記得邊度添。咁啊。好正 吓， 十七岁咪又攞埋电话，咁我有 friend 坐咗啦。 十七岁我唔啱啊， 唔系，但系好得噶， 得我都唔啱，一讲到年纪我就唔得，我 细得滞啊， 系啊， 哇，点搞错啊？ 功 十七岁， 我要功力啊，我要招呼，我食招呼啊，我唔系食年纪。 得，即系你系第二种 taste 啊。 我奇奇怪怪嘅，我中意。 哦，咁你嗰啲你要求嗰啲唔难玩 啊， 咁但系你话啱嘅十七岁到咧，就即系唔系话咁多，尤其是即系佢系几好嘅，即系唔系好 innocent 嘅，系有少少斜斜地咁几个人嘅。 唔系啊，你知唔知？即系哎呀，唔系我特别 系啦，唔系即系呢个题外话啫。 你明唔明？招呼唔够，可能又唔肯担 咯。 即系 哦，咁啊唔知喎， 即系要老豆教女， 我冇问我 friend 个赛后报告喎， 要老豆教女都无谓啦。 咁啊，每个人口味唔同嘅， 我都建议咧，即系我都唔知点解，我都网友同啲网友去亲啊哥顿主场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全部都要靓妹乱口，21岁以上咧。就已經好老㗎喇。 係。 我都覺得好老㗎。 咁各人有唔同口味㗎嘛，有啲人鍾意妹妹仔，有啲人鍾意啲有韻味㗎嘛。 我 即係兩。 太有韻味我又唔鍾意。好㗎啦，我要靚㗎啫。 ok。咪嗰件都係靚啊，靚女嚟㗎就係、 是。咁都可以考慮一下㗎。 佢、啊、嗱我哋通常呢就啲女女話有啲妹介紹呢，通常都大部即係好多次都冇乜嘢冇乜好介紹㗎。咁咪講埋佢一講呢句呢，咁我哋其實就唔係好想啊，咁不過又應酬下佢啦，即係唔係又唔想，因為同嗰條女，我坐喺嗰條女其實坐好多次，咁跟住啊，你即管帶入嚟睇下啦，咁跟住話嗱唔啱，講明先，唔啱我即刻叫佢走啊，咁一入到嚟咧，我哋三條馬仔咧就你眼望眼，哇， 想啊， 咦，哇，跟住就其中一個就好勉強咁話。叫佢坐低啦咁样，哇！但就好似好懒辛苦咁，但系其实咧三条友咧都系即系一致公认，哇！嗰条女系好 屌，呢个又系 好笑。 我去阿哥顿主场同埋网友，呢个坐低咯，哇！一坐低啊，揽到要好似树熊咁啊，话声俾你听，即系你中意咪中意咯，你一系坐低咯，咁我即系。如果新出嚟玩嘅啲朋友，譬如我唔定止會可能同啲識途老闆一齊玩啫嘛，可能有啲後生啲啊咁樣啲後生啲嘅朋友一齊玩，喂佢尷尷尬尬咁，佢點會知話？咦，我啱喎，隔離嗰個好似好勉強要喎，我要唔要好咧？咁好多呢啲情況啊， 其實其實我覺得就。出嚟玩冇乜所謂啦，有陣時都要講下運數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出嚟咁密集，你真係有時係有啲夜晚真係成晚都揀唔到嘅，咁你咪大家出嚟，即係你諗住啊，咪嗰晚咪租隨意囉，如果真係晚或揀唔到咪唔好唔勉強囉，你求其話搵個啱少少嘅咪坐低大家飲下酒啊劈下都得㗎。 咁 係咪先？然之後事後先再算囉。 唔係啊，我成日都希望呢 大陸咁多女你一定搵得到。 啲網友呢即係做玩完之後開心心㗎嘛。即係、就是、你唔見塊閪面 係 你啲咩㗎啦。你見見嘅話你真係話好似即係好似我招呼唔到你明唔明白啦。 咁你好難講喎、啊、大佬呢樣嘢真係呢樣嘢冇乜即係唔係 見女面就成日都見到啦見閪面難啦。 唔係一定幫得到手㗎喎。呢樣嘢真係有時要睇下運數啊睇下你嗰日即係撞唔撞到啱你好啱你眼緣嗰啲㗎喎。 咁講真好有一餐好有一餐。 好有一餐咁。 我只係我成日都咁諗啊因為就俾500蚊個500蚊一 Q, 一日800蚊個嘢。坐得埋嚟嗰個女呢我都希望佢有著落架著落架大佬係咪先即係我喺個人以人性裏面出發啦嘛大佬。 我同你就唔係咁諗法我就覺得最緊要 點同呢你日日、啊、你日日都可以去。 最緊要自己 happy。喂如果我你問心嗰句如果你話喂我自己都唔啱嘅我嗰日都冇mood嘅你叫我寧願咁啦我寧我呢就係喂我俾五嚿水你唔好如果你話你唔 happy, 我俾五嚿水你不過你照舊唔好跟我返屋企啦。即係咁我就情況係咁樣囉。 你唔 即係要我 happy 嘅大佬。 嗱唔係 譬如我唔想帶走嘅咁我就唔帶走㗎啦、嗯。 你唔 happy 嗰個女坐嚟嗌坐嚟做咩呢 唔係。 因為我就覺得話你嗌嗰個女啊我嗌佢嚟坐。咁我對佢好感㗎啦唔好感嘅話我 唔係對佢冇好感啊喂唔係對佢冇好感啊咁我坐玩完咁我想自己一個返屋企唔得㗎咩 都得㗎。你成日有咪 係囉 咪得囉。 都係但我就成日講就係我哋大家玩法唔同啦。因為譬如話我唔係似你哋先譬如話你好多時都係約埋一班、 嗯、 然之後跟住就係大家上去係即係炮兵團嚟嘅。 係啦。 係一定要有下文嗰隻㗎嘛。就唔係我就唔同㗎嘛。即係我就通常就好隨意就係話啊譬如話邊個上嚟開 party 囉咁今晚晏晝 call 定㗎嘛今晚過去囉。咁唔係大佬啊我一個禮拜哇一個禮拜去。 攞你慢慢去咪 啦。就未至於晚晚嘅三晚咁坐住。唔係呢間就嗰間喂你要我晚晚都要有下文啊大佬你俾返錢我差唔多真係。 唔係所以咪 係啊心態唔同啊。 即係譬如我帶網友去其實我每一次呢都好緊張呢 係。 啲網友有冇下文。 係啊因為你哋係特登要上去就係嗰樣嘢。 我會覺得話即係就算唔係我吹雞啊有時候哥倫吹雞啊或者其他網友無啦啦星期六我唔知點解成日星期六都接咗電話啊牛哥啊去邊度啊咁呢樣嗰樣咁咁我嗌得到我同你一齊上去玩 嗯 大佬即係你 唔使 你明白我呢個包袱我孭得好大我啱啱啱孭得好大 唔使 就算唔係我吹雞喎唔係我吹雞喎哥倫吹雞都係一樣咗喎佢吹雞我過去玩一齊玩最近飲酒㗎嘛咪先、啊啊、我唔係一定要女一女我多到你唔信喎話使咪我自己搞啲女、啊、但係即係牛哥前牛哥後咁你又哎呀你又今日冇着落啊屌打又可以芙蓉啊时间打啦又去 X 蓉又去 XBIG 啊咁就唔好啊嘛、嗯、我呢个包袱系好大我到而家搣唔甩呢一样嘢。 Take it easy 啦我觉得大家出嚟玩即系有阵时即系要撞嘅咁你又话即系一定系啱你口味嘅。我都唔敢擔保㗎嘛 唔係㗎我真係都話你唔啱佢咪我前面都唔好坐 囉 唔好坐或者你坐完兩坐完之後俾抌兩嚿 係囉抌兩嚿囉冇所謂㗎 落倉搵囉 係囉啱啊唔係因為你坐喺度嗰時即係同佢一齊玩喂俾兩嚿水咁同你帶返去可能真係係兩回事嚟㗎嘛 你仲未明我意思坐就得坐完之後我都要希望個網友唔揀嗰條女都同我落倉啊。 係囉 係囉攞啲發浪。 唔係囉 囉。即係我點都要你有下文㗎喎。即係我強姦緊啲網友你明唔明白係。 即 係我係希望啲網友我都你親都有唔好一條友走。 嗯。 除非你有老婆你要返去陪老婆咁樣咁多嗰啲當然例外啦嗰啲純粹出嚟同我傾。 咁你記住我嘅style 啊下次呢喺深圳同你玩呢你又唔使咁大壓力㗎。即係我就好單揀㗎我就覺得我有冇下文呢我自己嘅事嚟啫。咁呢就成班友仔一齊啊去如果譬如啊去卡拉OK飲完酒劈完咁我自己一個人返歸我都好開心㗎。即係我就係呢隻嚟嘅。 我又講一次 所以你又唔使咁大壓力。 我又講一次 case, 到你招呼我嘅時候。 我又講一次 case 俾你聽啦。 咁啊，嗰、那个网友你都见过噶啦，话俾你听吓， 系 喺长安你都见过。咁啊，嗰日啊去咗阴街食饭啦，边度啦，咁你讲过啦，系咪先？咁咧，我因为我一定系要打一次麻雀，跟住好中意打麻雀个， 系 吓，咁啊打麻雀啦。咁样我而家打麻雀，我梗唔好意思啦，唔理你啦。我觉得啲网友咧系拖住一个好沉重。咦，阿牛今日唔带我去威喎、啊，大佬。食饭但系打麻雀啫，我嚟嘅目的唔系同你阿牛打麻雀啊，大佬，我目的系同系唔我目的系同 啲嘢搞下嘛， 唔系我目的唔系阿牛啊，大佬系咪先？即系佢拖住一个咁嘅心情，唔好意思啊，打打牌，边个你落嚟蹬脚啦，我去冲过两十个骨。我到而家今时今日对嗰个网友都最输钱，系咪先？ 即系都 我。我得到而家都唔安乐，即系，哎呀，我去揼个骨，我心谂扑街， 咁冇所谓啊！ 我麻咗忍，我麻咗忍又未过、啊， 下次你咪知道点样同佢一齐玩咯，即系知道佢中意玩乜唔玩乜咯。有阵时第一次梗系总会有呢啲咁嘅小问题嘅，技术性问题，我觉得呢啲有得调整嘅，冇乜问题嘅，我觉得呢啲嘢系， 唔系我应该老实啲，同啲网友讲。跟我出嚟玩，你咪一定要，你一定要 call 我啦。你唔一定要就系斋饮酒食饭嘅话，咁我就分开啦。我同呢个网友，佢可以同我斋饮酒食饭嘅，我咪嚟食饭咯，跟住打麻雀咯。你一定要玩嘅，咁样我就另外咗就分开啲网友啦。有啲玩，有啲打麻雀，有啲玩嘅，咁啊分开佢啦。有啲约我打波嘅，咁样我话打条六架，咁分开佢啦。咁譬如你想点玩咧？真系而家好多网友都有我电话啦，直接打俾我啦，咁啊唔使即系讲明你嘅要求，你话想陪我去揼一次斜骨啦，冇问题，阿牛陪我去 卡拉 OK 冇问题，阿牛陪我去仓搵女冇问题，最紧要咧你讲明你系想玩啲乜嘢，即系你知啦，有时我一去到。我預咗嗰晚係打麻雀嘅話，我真係嗰晚我唔會出去玩咗、 嗯。 我頂晒籠就去可能打完麻雀去揼個斜骨嘅啫、 嗯。 頂晒籠係咁㗎喇。啊，講起斜骨我有啲嘢要講下嘅。 係。 點樣講呢，即係知唔知呢，我成日會講斜骨呢，即係講嗰兩間桑拿呢。 係。 我成日覺得呢，我哋香港人呢，即係我哋啲港仔上去玩呢。咁租酒店好唔方便。即係如果譬如你冇著落嘅話，你租定好咗喎，你租定個酒店。好蝕着㗎嘛，冇得搞㗎嘛。 好寡㗎嘛，冇得搞。 好寡㗎嘛。 我明呢個 真係有得寡。咁樣譬如我去間桑拿嗰度啊，我可以瞓到幾點，我試過瞓四點晏晝。咁樣譬如酒店都衰呀，酒店你瞓十二點鐘可能 走啦。 已經趕你走啦。 打電話上嚟問你係咪續房啦。 係囉。 係呀。 係咪先。咁樣所以呢，點解我會有時候介紹一下下呢隻酒店啦，喂，介紹下啲桑拿啦，等啲網友可以去桑拿玩啦。 呢、這個有道理 啊，所以點解我要強調啲好嘅桑拿囉、 啊。因為有個好處就係話，係囉，即係正如就係話，點解因為桑拿有個好處就係可以過夜㗎嘛。係 囉、 啊。即係唔同香港嗰啲啦，咁、因為佢地方又大啦，同埋佢預咗你過夜㗎，即係如果講即係喺深圳、無論你正骨斜骨都好啦，即係譬如我通常過夜就會去返正骨嗰啲場嘅。咁、就但係都係一樣啦，就係、是、話即係你我仲犀利過你，我試過喺黃室假期呢留兩日。 我知啲系黐咗线，我真系 黐咗线。唔系咁，你第日瞓醒好晏啊嘛，咁啊跟住咪又继续喺度咯。 嗰次你嗰张单买几次啊？ 过千都唔记得咗啦、 啊。玩两日， 两日咯。你知，因为你两日喺入边，其实就好多消费嘅，因为一日三餐就已经全部要计钱啦，逐样计噶。 黄室假期有边度打噶？ 跟住系咯，有边度打啦？咁、你譬如你上网嗰啲又同佢逐个钟十蚊咁样计啊？ 可以打麻雀 嘅，打麻雀啊，打麻雀又有啦。咁啊，打麻雀我就试过一次，因为我通常去咧就都系我比较多系一个人去，同、埋就同埋同我屋企同我女同埋、我老婆去有试过咁、就幾個 friend 去我都係試過一次打過一次麻雀。 嗱，我想問 乜鬼都要俾錢。 我都想問一問打麻雀嗰度咧，佢俾籌碼你啊，定係你都去？ 籌碼， 籌碼，唔係自動 cash 嘅。 應該就冇啦。不過有啲其他有啲場咧，就我見過有人賭 cash 嘅，不過黃室好似我就未見過 咁啊黄室咧其实应该去下嘅。我哋其实有时都应该介绍一啲正骨场咧，俾啲网友 hea 下嘅。我介绍一间先啦， 好啊， 叫华通。 我知讲边间 啊？咁啊喺西湖宾馆附近嘅，咁样咧就180蚊相中，咁就九个字粒钟啊，记住啊。 系， 咁就嗰度系浸大池啦。我唔知有冇前讲过啦。嗰度系几好玩嘅，啲技师咧啊，正骨就你冇谂住邪啊。 系， 咁咧就。我未试过有一个技师系斗得唔好 嗯， 因为我周围转啫嘛，咁啊未试过斗得唔好嘅，可以去试下嗰度玩下嘅， 嗯， 咁样呢次差唔多啦，转头翻嚟讲下我个 QQ 网友啊， 好 ，OK。